第34课，业余爱好。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吗？ 我喜欢画画、古典、 音乐、 不但、 弹、 钢琴、 而且、 拉、 小提琴。 周末、 活动、 跳舞、 什么的。